可叫人感叹呐！ 门外何人？ 小生在此。 原来是潘相公。 小生花前不遇，忽闻琴音嘹亮，不求满途至此。 Thank you. 看不信。听你身世果然不信，叹辛苦黄泉千灯盼朝夕，虚度青春向谁提？那

Thank you. 是不要精通于他，且此消遣，待他心来。 要他想啊， 我比你今世父当年。 公主，侄儿这般时候到此